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Music and all the hits。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summer's here, you wanna feel somebody. The summer's here, you wanna feel somebody. 们 Project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The Summer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奏驾到节目第一个小时，清爽持放的新年味道正在进行当中呢。各位好，新年快乐！我们的元旦假期第二天，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进入了第八个年头。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热情陪伴。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之后，来分享一下这样的清爽加倍的味道，来自于Francis Beat In Your Eyes， 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能够看见什么呢？能够看见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个世界。今天在音乐当中去行走一下 Eat Pizza 岛好了。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单曲这是来自于 Belize featuring Amber 呢，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叫做 Trust in Your Love。 关键这个版本它真的和原曲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 solo 的 mixed 版本，来自于 Charles Webster。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Trust in Your Love， 相信你爱意当中的那份爱，无论是对待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只要能够付出的爱，那么对方一定能够回报你对应的爱的。所以有些时候叫做双向暗恋，看多了总觉得某个瞬间你也会喜欢我呢。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 四川大凉山的一座小镇里有180盏光伏路灯，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的古今第一对联刚好180个字，全球最昂贵建筑香港汇丰大厦只有180米高。 我的声音与你的耳朵夹角刚好180度，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We'll be right back.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Lenny Ezepizer 啊，带给我们的 Rosito。 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叫做双向暗恋推荐一下了。生活当中的那一点点的爱意总会在音乐当中获得一种全面的体现的，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不妨来去感受一下 34 34，也许是一种年龄，也许是过了34分钟，也许是等等等等，跟一些数字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总会变得敏感起来，这个神经啊真的是受不了自己，是不是？13:2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吃放减压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哇哦，这样的一段音乐当中可以说带着不同的叫什么叫音响元素，它整合了太多的我们所能够在生活当中发现的音响元素，气体的声音，像一些个物体的扭转，还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像是碎片的声音，就跟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一样 Fragment 34。 嗯哼，什么东西被摔成碎片之后你愿意把它再拼回去呢？这东西也太过于珍贵了一些，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有些人愿意把一些在看的电视剧的时候哈，肥皂剧之类的，一生气咔把镜框一摔，碎得满地都是碎片，碎成可能不止34片，也可能是不到34片，但是碎的应该都是玻璃吧，照片应该不太那么容易碎掉吧，干嘛还要把它拼回去呢？直接重新配一个镜框不就好了吗？如果每一部剧都这样解读的话，是吧？周末有事儿干了哈。13:2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的稍后会在半点之后回来，跟您继续分享那些持放减压音乐作品。来，我们一起登上一个小岛，也许是一个海上无人之岛，也许是一个潮流派对之岛，有人没人，咱们有音乐就可以让自己的心里边开个派对吧。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3:00到下午的16:00啊，就是每天每周六日的下午1:00到4:00，给朋友们带来这样180分钟的音乐作品的全球潮流风尚体验。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内容哦。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剪断时间线，节奏驾到，释放更沉浸。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释放减压音乐，我们继续进行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听来自于 Frankie Lane。That lucky old sun. Up in job. Work like the devil for my pay. But that lucky old sun got nothing to do but roll around heaven all day. Show me that river, take me across, wash all my troubles away. Like that lucky old sun, Jimmy, nothing to do but roll around heaven all day. Right from the morning through till the evening, nothing but slaving, and all the time I'm weary, so weary. Work like the devil for my pay, but that lucky old sun got nothing to do but roll around heaven all day. Fuss with my woman, toil for my kids, sweat till I'm wrinkled and gray. Good Lord above, can't you see I'm pining? Tears are in my eyes. Send down that cloud with a silver lining. Lift me to paradise. Show me that river. Take me across. Wash all my troubles away. Like that lucky old sun, you need nothing to do but roll around heaven all day. Wow. 这是来自于 Frankie Lane 带给我们的一首 That Lucky Old Sun、啊、这也是选择他的专辑叫做 Relaxing Jazz Experiences 当中能够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一种无穷无尽的想象。在爵士音乐里边好好的让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在这样的一个元旦假期的第二天里边吧。 I want to know， 这是来自于 Sonic Avier 带给我们的 The One。 城市当中总会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往外散射状态是我们的生活区域，那你会更愿意把中心作为工作区还是商业区买东西的地方呢？还是更愿意跟朋友们能够在中心区玩耍呢？所以说一个城市当中一个中心区是肯定不够的了，只希望中心区也能够离自己的住所稍微近一点点就好。继续来听 Topius 的一首 My Side Hostel Mix Edition， 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继续在音乐里边给到自己一个下午茶的咖啡时间的一段声音理由。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间断时间线。Show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直放更沉浸。 13:43，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到减压持放音乐的部分，来自于 Bliss 的一首单曲 Right Here。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真的应该敬畏一下时间，因为这样一首单曲，它的名字虽然叫做 Right Here， 但其实它所说的专辑叫做 Tick Tack Tick， 什么意思？就是呢，分秒的声音，滴答滴的时钟的走秒。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生命。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就算发生了特别特别难过的事情，不知不觉间也能够重新高兴起来。就算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也总有一天能变得开心。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歌单这样的一项只有在广播里边能够提供到的贴心的歌曲查询服务。边听边看，是在节奏驾到。 Goes around, goes around.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这周末的假期当中的下午茶的时间，咖啡的时间里边所特别适合的背景音乐，来自于 Belize Right Here。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致敬声音就是一种方面，那其实我们致敬时间、致敬声音的一切的一切的目的，都是能够让他们去服务于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陪伴之下，我也不知道大家在假期的生活当中是否能够突发一些小亮点，能够让自己的2022年1月2号的一个下午，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音乐的陪伴，能够让自己的记忆当中多一个闪光点，多一个 Ctrl S 保存的这个地点，是吗？而稍后呢，我们将会迎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国际流行音乐作品，您将会带来一种更加不一样的听感，那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节目呢全新升级了一些，所以说整体的内容它就说是不只是呢会听到那些英文歌了，我们也会带来放送那些个在不同的国家的榜单当中排名靠前的一些音乐作品，包括像是法语歌曲、西班牙语歌曲、俄语歌曲、泰语歌曲、日文、韩文等等啊，国际流行音乐节奏驾到 Here Comes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主播动态，可以通过听听 FM APP 搜索常小航，来看一看我的一些听听号当中都发了哪些跟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呢。 Right here，继续听下去，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折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北广购物的商品问答节目。 您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法国的一款红酒。 嗯， 那么由周老师来提问，我来进行回答。 哎，这款红酒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平台上来出现，所以呢，有些问题呢，我要问一下啊。 嗯、 首先，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吗？ 对，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酒。 嗯，它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生产区域呢？ 它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朗格多克产区的核心产区科比埃地区的一款红酒。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买酒呢要买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要买这个核心产区的。但是核心产区里边什么是核心中的核心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科比埃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位置非常非常的小，但是

to explode. On the road， 在路上，我们听到 Brian Adam 的声音，14:04。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直播正在进行啦，各位朋友们新年快乐。那么在今天我们的2022年的第二天当中哈，还是要给朋友们带来那些个来自于国际流行的音乐作品的一个大分享。刚才我们听到了 On the Road 这样的一种摇滚作品，我们继续来分享 Eric Clapton Nobody Know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是一个现场版本的乡村音乐内容。我们继续来听节奏驾到，假期快乐咯。 I get my hands on dollar again， I'll hang on to it to that eagle grin。Nobody know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In your pocket, not one penny. And as for friends, you don't have any. When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everybody wants to be your long lost friend.Said it's strange without any doubt. Nobody knows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Nobody knows you'r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就是没有人会知道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在音乐当中已经帮朋友们铺好了这样一条路了。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Eric Clapton 他的民谣作品了。那继续我们的国际流行的音乐作品了，我们今天会带给朋友们带来像是英文的、法语的、日文的、韩文的等等啊，这样各种各样的音乐和好歌。那么下面一首单曲呢，叫做逆梦啊，就是一个逆向的梦。我们做梦总是要一直往前推进推进推进，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往回倒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容易，是吧？那我们不妨来听来自于 King Nu 带给我们的这首单曲逆梦。 頼りのない僕もいつか何者かになれたなら、わけもなく涙が溢れそうな夜を 不知道这样一首单曲，日文单曲，有多少人熟悉，或者有多少人有印象，叫做《逆梦》啊，就是剧场版的《咒术回战零》片尾曲，没错。如果说你已经追过了之前这样的一部动漫啊，《咒术回战》系列的话，相信其中的场景应该说是过目不忘的，关于领域展开的事情，关于五条悟等等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如数家珍其中的人物，甚至要去模拟一下。有人会说，哎，这五条悟跟卡卡西这两个非常接近的人物角色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就期待一下，赶紧能够有机会看过剧场版咒术回战的朋友们，赶紧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了。一首单曲带点节奏的作品啊，来自于 Lana Del Rey featuring Eamon Beck Summertime。 got that summertime, summertime sadness. This is summertime, summertime sadness. Got that summertime, summertime sadness. Oh. 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是来自于 Shakira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来自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 Objection Tango 啊，我们瞬间觉得整个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而下面是单曲，来来来，感受一把法式浪漫，法语榜当中排名第三位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听看哦。 myself in those eyes. Pull you in close, baby, don't go hold tight all night. The sun keeps fading on my patience, I'm losing faith, it drives me crazy. My heart keeps racing, can't stop chasing you. I'm losing faith, it drives me crazy, but I'll keep waiting, can't stop chasing you. If I could borrow your time, that is so long to mine. We can let go, we can let go all night. I wanna lose track of life, find myself in those eyes. Pull you in close, baby, don't go hold tight. Drives me crazy, but I'll keep waiting, can't stop chasing you. 如果时间可以透支的话，那么请借我一些时间吧，因为我会觉得每一期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时间过得太快了。 Borrow Your Time 来自于 Flight by Midnight， 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视野放眼国际，音乐抓住潮流，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节奏驾到，热门单曲正流行，Catch the world and feel the beats。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九七四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10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视野放眼国际，音乐抓住潮流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节奏驾到。热门单曲正流行， Catch the world and feel the beats。 Lo que pasó Y él tantas veces que me lo decía, yo como si nada. Es mal amante la fama, no va a quererte de verdad. Es demasiado traicionera y como ya viene se te va. Sabe que será celosa, yo nunca le confiaré. Si quiere duerme con ella, pero nunca la vayas a casar. Lo que pasó me ha dejado en vela. Ya no puedo ni pensar. La sangre le hierve. Siempre quiere más. Puñaladita. Está su ambición en el pecho afilada. Es lo peor. Es mal amante la fama y no va a quererme de verdad. Es demasiado traicionera y como ella viene se me va. Yo sé que será celosa, yo nunca le confiaré. Si quiero duermo con ella, pero nunca me la voy a casar. No hay manera de que esta obsesión se me fuera y ya desaparezca. Yo aún no he aprendido la manera. No hay manera que desaparezca. Y como ya viene, se te va. Yo sé que será celosa, yo nunca le confiaré. Si quiero duermo con ella, pero nunca me la voy a casar. La Fama 这是来自于 Rosalina 还有我们的盆栽哥啊 The Weeknd 带给我们的一首联手的单曲啊 La Fama 啊，那么可以说这样一首单曲呢叫做名气啊，这两位都非常有名气。其实我们突然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会觉得哎，为什么 The Weeknd 盆栽哥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好歌都给了别人做合作呢？为什么自己不唱一唱呢？是不是啊？这样的一种西班牙语单曲，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种拉丁风情，非常热辣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节日当中，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呢带动一下自己的听歌节奏了。那当然这也是受到了多座的格莱美奖的肯定，也是入围滚石杂志热评的全年十佳的歌曲榜单当中，也曾经和 Billie Eilish 等等的人们合作过的这个歌手 Rosalia， 他算是强势回归，跟 The Weeknd 合作这样一首单曲，在2021年的11月11号时候也是全新发行，开启自己的全新篇章。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 Who You Are 来自于 Craig David featuring Mala。 Cause the person that you see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a star, but I just wanna get to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a star, but I just wanna get to who you are. I just wanna get to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o you are. We build it up so we can break it down, just to tear it all apart. Acting like I was supposed to, a different journey to your heart. But we both know the cycle goes around, ends up way back at the start. Cause the person that you'll see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a star, but I just wanna get to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出社もそっぽ向いて天国は遠く向こうの方へ声らで一つ踊ってみようぜ深いけるまで転がっていこうぜ聞こえてんなら声出していこうぜ始まるぜどうせだったらどう笑っていいだろう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どうせ僕らの声 北京选区的一首单曲 Loser， 这也是在日榜当中目前来讲排名能够在前五的一首单曲了，非常精彩。也有我们的网友会说了，哎呀，早上起来在街角的罗森啊，怀里边抱着面包和牛奶，突然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喇叭里边十分十分小声的放着这样的一首歌 Loser， 突然间心里好难受，过于熟悉了一些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要鼓足勇气面对每一天才行呢。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单曲，来自于 Kelly Minor 的一首 Magic， 让生活当中充满魔力吧，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 还没有哈利波特这个霍格沃兹魔法学院在环球影城当中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哇，这全世界最具魔法的地方应该是迪士尼乐园。但是呢，当环球影城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当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霍格沃兹魔法学院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时候在我们走进主题乐园了以后，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当中最具有魔力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吧。每个人都想挥舞一下那个魔法棒，是不是？来自于 Kelly Minor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Magic， 加长版本，让我们听得更加过瘾了一些。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听听看那些个特别流行的韩国榜单当中的目前依然能够排名第一的单曲，来自 Swan Way Back Home。也当然，可能这样一首歌曲被太多人用于短视频的 BGM 了吧？是不是？ 지금다시 way back home。 今天节目当中播放的歌曲的名字吗？歌单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的哟。如果您喜欢的话，建议可以收藏歌单转发出去，分享好音乐。当然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友加主播的微信，进入听友群，跟我们的千百位的听友们来一起在群里边共享好音乐。不管直播与否，不管节目在不在我们的播出时段，不管我在不在你身边，总会有音乐在你身边的。稍后将会迎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我们的重点单元了，电子音乐舞曲的部分。我们今天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来自 DJ Jason Lee 的独家制作的混音作品《筋斗云》系列之新年特辑，不要错过哟！一会儿见各位。 세상을뒤집어찾으려해오직너로완결된이야기를모든걸잃어도난너와

15:03，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电音舞曲的部分，来自于 DJ Jason Lee 制作的一个独家混音作品《筋斗云系列之新年特辑》。大家好啊，我是 Mr. 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来问好喽。新年快乐，假期愉快。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新年当中的电音质感 Deep House 风格的作品 Laws of Motion， 来自于 DJ YC featuring Man Without Country Sebastian Remix Edition。 而稍后我们还会有另外的音乐作品，是一波法国 DJ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B Side。 磁带会有 AB 面，人生呢，性格呢，处事方式呢，眼界呢，也可能都会有 AB 面之分吧。继续来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当然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新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第8年了，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怎么才发现这样一档节目。之前还有人，我们的网友提到说，哎，这个听了8年才会发现时间过得这么的快。原来一档节目的陪伴就是这么这样的一种简简单单很从容的就过去了8年时间，我何尝也不是这样想嘛，对不对？想要加主播为微信好友的话很简单，现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好友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好友之后可以备注好一下您的所在城市，因为还可以加入听友群哦。 11:11，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节奏可以说是有快有慢，有急有缓。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Lana Del Rey 带给我们的一首 West Coast， 来自于 Alan Farben Remix 的版本了。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金斗云系列的新年特辑，来自于 DJ Jason Lee 特别混音独家制作。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全北京都在听着节奏驾到。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在新年的假期里边，也希望可以伴随你的生活多一些节奏。想查询本小时的歌单，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就好了。 点二十二分，在周日，没错，1月2号，元旦假期当中的第二天，我们用这些音乐陪伴大家的一个假期的出行跟生活的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在今天的下午时间呢，走进健身房啊，来一个大汗淋漓的大节奏。其实一整个的下午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音乐作为陪伴。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如果说你有机会能够走进健身房的话，可以伴随我们的音乐节奏可以逐渐变快一些，整个的这个心肺的运动哈，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激励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有氧运动呢是一方面，很多时候力量的这个训练呢，包括拉伸呢，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昨天我跟思萌聊天啊，关于这个自己这个身体的康复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腰椎啊、颈椎啊等等的东西，我才知道原来啊，拉伸是更加比那些个大剂量的运动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音乐，如果说觉得自己哎，这个好像姿势过不太来，没关系，我们做拉伸的运动完全可以慢慢的进行下去，可以说是尽可能的让自己舒展开来，把每一个骨头缝都拉开，哎，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膨出啊、突出啊什么的哈，就能够自己回去一些了，减轻一些痛苦总是好的嘛。生活需要更多的时间给到自己的是开心，用一点点的时间换到更长时间的开心，岂不是好事，对吗？而在半点之后，我们还有更加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年2022年第一次的点名的活动。想要在北京的上空，在电波里边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吗？现在就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的节目。我们也会用这样一种点名的方式，在电波里边让大家，让每一位听友相互串联起来。拍下面前的 FM974， 手机收听的话可以截屏，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当然我们也为您提供一下歌单的查询服务，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第八年了，好开心呐、啊！新年快乐。 四川大凉山的一座小镇里有180盏光伏路灯，云南昆明滇池大观炉的古今第一对联刚好180个字，全球最昂贵建筑香港汇丰大厦只有180米高。 我的声音与你的耳朵夹角刚好180度，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2009年来着。22岁的小白刚开始成为一名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嗨，早上好。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一晃数年，2012年依然早间。 每天早上6:30起床刷牙吃早饭，回想昨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期间他曾无数次想过一个问题，2022年的自己还有可能喊出那声早上好吗？可能吗？他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亲自补全自己的青春答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音乐清晨里的那一缕属于阳光的标签。于是时光穿梭启动，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2022年 FM974 每周一周二早7点，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早安音乐秀。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电子音乐舞曲混音，云端派对跳动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Non-Stop Party， 节奏驾到，氛围组上阵。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电音能量 DJ 现场秀。 15:30，耳边的音乐只是来自于 DJ Jason Lee 带给我们的筋斗云系列新年特辑。他曾经呢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做着现场秀的一个完整录音，今天跟朋友们来去完整的去分享一下。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只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点名的即将开始咯。再给各位听友们2分钟的时间，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可以能够一会儿在北京的电波当中听到自己的名字了哈。你的微信名字要确保能够读得出来，别是一些空白呀、一些表情包啊。啊哈，明白哈。很多网友们也都在路上面，这个觉得车速可能今天车比较少，明显比昨天少多了，所以说呢要控制好车速才行。当然了，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再来去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毕竟呢今天是节日当中的第二天，明天是周一，不上班开心不开心。昨天呢去了一趟这个奥莱啊，某奥特莱斯，我就不提名字了。这个一路走这个京新高速啊 G6 G7 啊往北走，然后呢走这个 G6 京藏高速回程，会发现哇哦，为什么走京新高速比走京藏高速便宜好多，而且这个元旦假期的高速并不免费。后知后觉是吧啊，赶紧不要错过点名时段咯。马上我们的点名呢即将开始，节奏驾到，记住哦，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只在北京音乐广播，源自 FM974。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两天都没有天气的预警，天气还都是不错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晴冷干燥，气温呢比昨天有所下降，预期最高气温呢在2度左右。不过呢，没有了大风的打扰之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重点提示一下啊，气温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空气啊，真的好干燥啊，所以呢要注意补水润燥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咱们天气看差不多了，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发来的照片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先来看啊，特别可爱的 Mary， 她说呢，我闺女米粒儿小朋友听到声音就知道是常先生，感谢我们的小米粒，感谢 Mary 同学，感谢我们在车上收听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你们好啊，节日快乐。欢迎我们的李大美，哎，在车里面听着节目很开心的样子啊。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欢迎一下朱雷，你好，也都是老听友了哈，棒棒的。也欢迎一下藤原拓海，一连拍了两张照片，我都看的是门清门清的哈。也欢迎一下悠闲自得，还有决战到天明，您这是血战到底的意思是吗？四川麻将打起来呀。还有欢迎网友晨曦以及铁生辉，还有我们的 Caravan 在车里边，感觉应该是在高速上面吧，还是国道上面，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棒棒的。欢迎一下妍妍，在拿的是 iPad Shuffle 听着节目，自带 FM 调频收音机的 iPad Shuffle 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这岁月过去了以后，这东西保存的还是不错啊，品相很好，我们收了啊。云端的二手市场哈，这是。欢迎一下网友 Falling， 欢迎黄倩以及山外有山、周小贝尔、曼如，你好，新年大吉，点名开心。欢迎张丽娜，欢迎 Luffy 以及贞观西堂，你好啊。欢迎迪塞尔以及肖明如、张小晨，还有欢迎 Miss Y Sarah 耿小颖，欢迎大家，欢迎1530封情书。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网友们在补着照片哈，哈哈，你好 ，B I E A V L， 你的电台呼号，一看就是个电台的玩家，特别好哈，开着车听着歌，新年就是这么的快乐，这份快乐的要能够延续到。起码咱不枉说延续到整年吧啊，延续到明天这不上班的周一还是很靠谱的。欢迎一下 AC 米兰虎虎，各位听友们你们好，节奏驾到。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群当中，还有像是黄伦变以及欢乐咖啡时光，都在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在发照片呢啊。好了，那么今天点名呢，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了。点名结束之后，还是应该邀请大家开大音量，享受这音乐当中的沉浸聆听，完整的包围之感。Immersive Music by Jason Le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43分，我们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节奏当中，其实真的是啊，已经活动好了筋骨，但是呢，我们动静应该都是能够有很好的分配的。所以说，今天我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非常非常一篇非常非常精致的东西，就是当年乾隆帝的御笔啊，叫做《元旦试笔》。那么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就因为太长，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去复述和读了。这一个诗篇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敬天勤政立初志。那么立初志呢，就是乾隆帝他不忘最初的志向。这篇诗稿当中写成了以后啊，乾隆帝也把它书写成了大幅的画面，粘贴在了他喜欢去的建福宫花园延春阁里面，用以自警。同时呢，这个诗句当中又有一句叫做亿万人增亿万寿，太平岁值太平春，这么一句也是为天下祈福，这也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个对联呢，也出现在宁寿宫花园的玉翠轩的通景画上。我觉得有时候哈，好好的去深读一下故宫里边的这样一些个非常精彩的经典的文物作品，觉得哎，整个人在这个节日当中没有白白浪费，还是应该用文化去带动自己的生活的，对吗？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里边，也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还有不到10分钟了，所以此时此刻邀请您开大音量，享受我们音乐当中的沉浸包围。 我们的网友进方单位也是听着音乐吃着喝着点小酒，哎，那可是挺醉啊。这15:48了，离我们的节目今天结束还有5分钟，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赶紧来去盘点一下，也预告一下哈。那么今天包括未来一周当中您能够在北京所体验到的一些个音乐演出文化活动，我们可以有哪些值得去看一看，去搂一搂啊。首先呢，今天晚上啊，在很晚，今天晚上11:30会在 Mile Life House 会有这个夜猫俱乐部的千禧派对，我去2000年，感受一下复古的味道了，是不是？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在1月6号，在下周会有北京的新潮现场冬泳派对，哎，怎么个意思？我们不多分析啊，朋友们可以来去自己搜索搜索。嗯，还有呢，像是有同一天晚上啊，音乐交流分享、劲歌热舞派对也在 Mile Life House。此外呢，在岁末的时间，还有会有过完这个冬季。大粉布偶领导先走啊，大象无形242的一个活动啊，可以说是也很有意思的一个朋克独立摇滚的演出，在 Mile Life House 1月7号的晚上进行。那么同样呢，在1月7号的晚上，在 All Mini Space 还有像是前男友满世界找你2021巡演北京站，当然也不能错过在1月8号到9号有萧俊安宇的 In Out Life 现场演唱。还有像是散人乐队的找个班上第一届巡演大会北京站将会在1月8号晚上上演，夜猫俱乐部的港台大咖秀在1月8号晚上 Mile Life House 为您送上。此外还有在1月9号的晚上温和治疗潮池兰阁楼演奏班独立音乐苏醒的日常来喽。2021地下8英里城市赛 Restart 北京站重启，这也是在1月11号会有一个 Hip Hop 的活动。而在1月12号到13号呢，爵士盛宴也来了啊，在北京的 Blue Note 北京啊，这个会带来 Fruit Manchant Seven Pianist 2022，八位音乐家钢琴演奏家啊，他们会带来自己的一个爵士音乐大演奏。此外呢，在1月12号还有性实验性的摇滚作品身价百倍发梦逐利的同名专辑全国巡演。今夜幕不 emo 的活动也可以在1月12号给大家一种世界音乐加朋克摇滚的体验，也同样是在 Mile Life House。其实很多的这个音乐现场还有像是一些个表演的圣地，都是有不同的厂牌带来不同的音乐作品的现场演奏会和音乐会，都是跟新年主题相关的。所以在此呢，要跟朋友们再来预告一下了哦，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之下，好好的享受一下你的每一个夜生活吧。稍后将会是浪潮 Lesson to One， 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也同样欢迎大家来马上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对，马上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哈。除此之外还有可以来搜索一下常小航三个字，关注主播的听听号，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主播动态，也同样值得来去关注一下。因为在每条我们的直播动态的下方直接内嵌了当期节目的回放链接，点击收听参与相关的点赞评论吧，三连啊，三连。 OK， 15:52:25节奏驾到今天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大家，我是 Mr. 常小航，我们下周六的下午1点再见了，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浪潮 Listen to One。